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嗱，翻翻嚟大军阀啦，咁啊，咁啊，剩翻几日啦，我哋今日礼拜四，咁啊，距离呢个礼拜日咧就剩 三日嘅啫， 三日嘅时间系嘛，咁就系呢个区会选举投票日啦，咁就花生台嗱，热狗就有六个人啦，系咪？咁花生台有几多可以选啊？数数埋埋， 三个要 错。五个， 五个， 咁多， 梗系啦 ，Donna， 因为你唔数民主党啊嘛，本身就 欧乐轩， 欧乐轩，欧乐轩我数埋噶， 咁啊，你唔好讲名啊，大佬啊， 啊，跟住就 呢个嗱，呢个广国笑谈啊，呢个搏击会系咪？跟住就 匪类 火烧万世桥啊，仲有匪类监察院啊，跟住仲有一个咩啊？喂，仲有民主党喎、啊，大佬，即系啊，唔系，仲有高啊，唔系、啊，高达，高达呢个咩？高达聊天室，我唔关佢事啊，四个呀，原来系，咁我呢度四个、啊， 都唔 火烧万世桥两个啊嘛， 火烧两个咩？ 你傻咗啊你！ 火烧万世桥有阿 Sam 搭欧乐轩嘛？你又叫我冇讲名， 系系系系系 惊鸠咩？我哋讲，你咪最多收选管嘅投诉所。 唔系咁，我哋 sell 节目啊嘛，大佬啊。 哦系，系嘛？你 sell 节目啊，曹总你真系为主要目标， 真系 啊！ 唔系咁啊，咁我哋四个喎，大佬，即系喂，啲网友有冇撑先？ 嗱，不如咁啦，我哋而家开始即系好似呢个赛前分析， 系 几兜友嗰个情况系点？嗱，不过我。一路都係維持我嗰個研判咧，就係阿爺其實今次咧真係唔係好緊張區議會選舉。 你覺得唔緊張嘅？ 唔緊張嘅， 係嘛？喂，但係呢一個對於六八九嚟嘅生死之戰嚟喎、 我覺得係睇埋立法會選舉之後。 有喂，可唔可以俾機會佢啊？大佬，如果今次係大敗撲街嘅話， 我嘅研判就係六八九係不會喺任期中間。系落台啊嘛，呢个系我 即系最少就俾佢做呢一届， 即系开始俾阿索 冇错，唔系唔关索记事，因为索记嘅意思就话下佢会连任埋添，我就都系啦，系做埋呢个任期算数啦，你唔好再烦，唔好再搞，你都费事制造脚痛事件啊嘛，嗱呢个系我嘅研判啊嘛，呢个系此其一啦， 唔系但系你又同意呢个秒杀六八九嘅？ 咩秒杀？ 呢个杂种料秒杀六八九？ 唔系佢有能力秒杀，同埋佢会唔会秒杀第二 秒 杀 喺边个 moment 啊嘛？屌你真系！ 喂，咁如果你连任唔到就唔叫秒杀噶咯，纯粹叫连任唔到嘅啫。 咁都系秒杀嘅一种啦、 啊。屌、 啊，冇得俾佢再连任，冇得俾佢再搞，系咪先？喂，你之前行政长官所有人都可以做两届噶，虽然曾荫权做短少少咋。系咪？都可以连任噶。 即系如果佢系唯一一个不能连任嘅。 都系秒杀嘅一种嘅形式嚟噶，阿哥，好啦，咁啊讲翻区议会嘅研判啦，就系我觉得今次佢系唔紧张嘅情况之下咧，就出现啦曹总理曾经描述咗嘅现象，就系咧部分嘅建制派咧，佢摆唔平嗰啲咧， 唔系部分，好大部分嘅其实 系放佢自己跑马仔， 系啊， 系啊， 即系鬼打鬼啦，自己建制派戒票啦，自己就， 哦唔系，即系有 建制派戒票仲严重过热狗戒票， 唔系啊，热狗或者泛民，或者泛民或者散兵啲三，即系泛民大混战。咧就得廿几个区嘅啫， 系啊，好少啦，四百几区都廿几个区啫嘛。 系啊，建制派大混战咧就差唔多六十个区嘅。 系咯， 咁所以如果你即系你要睇呢个建制派大乱斗嘅话咧，即系其实通街都系噶啦，已经系，即系最简单。喂，即系阿黄诶，冇咁讲名好啦， 讲啦，妖真系。 阿黄国兴即系工联会亦都 上台咩？ 系啦，即系都试过民工联会闹民建联蛇斋饼种噶嘛，咁你咪睇到发生咩事咯？ 咪所以今次咧，你可以睇到咧，就系佢嗱一方面，我觉得觉得佢唔紧张啦。第二就系咧，佢嘅研判咧就系建基于一个雨伞运动之后，雨伞运动咧佢嘅研判系觉得成个泛民咧 個勢係落緊， 潰不成軍， 潰不成軍嘅。再加上就係佢利用咗啲即係熱狗啊、本土派出嚟咧，係搞下局。係 嗰啲天敵嚟嘅，即係 已經搞掂啦。佢覺得。 但係我覺得即係今次即係熱狗都搞得好爛下，大佬同埋城邦派啫。 我冇啊，集體拜神咁，其實都係戒票嘅一個行為嚟。 戒到邊個票咧，大佬啊？即係我唔知啊，即係。 唔係佢嗰啲係適宜咧喺熱血時報，我哋攞 draw 嘅一個方法。 即 係 呃 like 嘅啫嘛，你呃 like 唔等於呃票啊，大佬兩樣嘢嚟 嘅。咁虔诚嘅红圣教徒啊，虔诚嘅耶教徒咁都有几票噶嘛？ 我今日收到小封啦，就系区议会嘅选举啦。第一就系话俾我听，就系、是、写文年咧，你都系全军覆没噶啦。我哋出咗几多个啊？唔知六个定七个啊嘛，系咪？因为陈德章系自报名 ，Derek 仔啊，吓佢你都系全军覆没噶啦咁样。公民党咧嘅指标咧都系保七，但系咧佢觉得公民党咧系可以唔单止系七嘅，可能系八嘅咁样。 咁个飞机师得唔得咧？你觉得？ 飞机师丽港城， 你个区差唔多， 好问水，唔系我区，喺我对面 附近啦吓。 吓丽港城啊嘛，就我觉得系问水，因为不嬲嗰个区咧都唔系泛民，即系嗰个选区啊，喺选区议会嘅时候咧系唔系泛民嘅地头嚟。 哦， 咁所以我觉得佢危险，虽然佢做咗好多年嘢，但系你好多时做咗几多年嘢，同你嘅得票唔系成正比。 嗯，同埋我觉得就系今年啲大佬都好撑场啦，即系起码喺声势上面其实系够嘅，即系你净系讲嗰个区选。 嗱，讲完社民联、公民党，跟住再收到嘅就系民主党。 嗯， 民主党系大镬嘅。民主党系俾人夹死嘅， 但今年佢都出到保守九十个嘅啫噃， 九十个，你睇佢赢咗几个翻嚟？嗱，你问我，其实欧乐轩系危险，因为点解咧？人哋已经系报咗差唔多成年，虽然净系派热狗时报，系嘛，但系都见下街坊噶嘛。喂，嗰啲喂，而家个形势上本土派系有利啊嘛。好在佢而家最后尾嗰两个礼拜，俾我哋过咗局之后。就搞佢即係挑機，咁就可能個勢頭返返嚟，少少啫， 係咪 即係咁好講好多， 咁可能乘住呢金盤君之熱啦，係咪 唔係佢係咪應該要落去南區嗰度教下波呀咁搞返， 即係我覺得呢個可以喎、 不過老實講，即係佢個選區嘅選情絕對係唔樂觀啦，咁阿 Sam 嗰啲唔使諗啦，係咪即係散後先走去蒲下蒲下，咁又冇即係團隊又冇組織喺配合撐，咁都係危險嘅，係咪？ 其實阿昌好多人都唔係咁睇好，但其實都未必嘅，因為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即係佢而家個區蕭遠常係咪民建聯做好一年㗎啦，做八十都唔知七十幾八十歲，你都同我好熟悉啊。 佢早過我一屆做區議員， 唔係咯，即係 88年啊！屌， 即係你區議會同我開過好多次會啦。 冇，我隔同城嘅，唔關我事啦。 唔關你事啊。OK， 咁喂，咁但係佢舊年咧就唔係上一屆咧，咁佢同一個公民黨對選嘅，咁蕭遠常咧就攞1200票，咁啊嗰個公民黨嗰個攞800幾票， 來回200到啦。 係啦，咁嗱，即係變咗嗰個比數咧係2:1。即係建制俾呢個民主派2:1，咁但係今年就多咗一個建制派嚟夾喎，咁嗰個咧就係嗰個業委會嘅一個余志永，咁但係原來咧即係話就或者獨立啦，但係原來咧其實咧有人話佢就係呢、這個西九新動力嘅一啲班底啦，咁啊 青島政協 check 到出嚟添， 中聯辦就全力支持啦，咁同埋早幾日我哋見到就係話有林大輝去撐場啦，咁所以就係話 喂咁可能阿昌偷到雞喎， 係啦。有公民唔系，即系有呢、這个中联办去赌票，究竟你赌得几多票呢？佢可以吹鸡，可以集中到几多票呢？同埋萧远祥佢自己铁票系有几多呢？系咪嗱？我听阿昌讲就系话，其实佢自己本喺旧区嚟讲咧，都有800几票嘅。 唔系，所以咧，如果就算中联办喺阿昌嘅 case 里边咧，中联办赌票去嗰条业委会嗰、那个办独立嗰、那个人嗰度叫咩名话？ 余志荣 吓。就算倒過去嗰邊都好啦。喂，你蕭遠常做咗20多年區議員， 點都有啲即係街坊票同埋鐵票嘅。 廿幾年啦，近30年啦，大佬。喂，你點都有幾百街坊票㗎係嘛？ 係啊， 你唔會唔見曬㗎係嘛？ 咁你本身1200裏面，你有 佢都係舊區嘅業委會主席嚟。 喂，所以偷到雞喎！如果咁嘅情況之下，阿昌又真係， 係啊， 即係勾下勾下都掂喎，今次。 咁啊，但問題就係話。 个问题就系在于呢， 因为我僆仔嗰时候都系咁样偷鸡嘅啫嘛，我第一次选嘅时候我都唔过五成嘅选票噶。 唔知你有冇人即系帮你选手啦？咁但系 我得39% 选票。 你嗰阵时有冇人帮你撑场啦？即系有冇人帮？ 咁我系港同盟啊嘛，当年。 哦，咁你起码有个组织帮你去背书啦。 有李柱明啊嘛，系有司徒老狗啊嘛，咁嗰啲都系人。 咁但系阿昌就好大镬，因为佢唔够人，咁成日好多就俾啲即系街坊就问啊，喂唔见你嘅系咪？咁因为喂老实讲。紅磡咧就好難有啲即係義工去落去嘅，因為隔線，同埋就係話真係冇人幫手啊，大佬。咁你去到最後尾，如果人哋想投你一票嘅時候，就見到你唔 show up 咁樣樣， 唔係掛直翻咧，掛多啲直翻啦，屌周圍都見到你直翻。 但係當你走去長期掛直翻嗰陣，見一。唔係個而家業委會主席佢而家夾得好實㗎，係見一塊剝一塊嘅，所以唔係簡單嘅。 攞架開篷車喺嗰度兜嚟兜去，咁咪周圍都見到你咯。 You are so rich man， 有幾 rich 啊，大佬？立法會嘅時候幾架啦，冇人借啦。But anyway， 即係我覺得佢有機會偷到雞啦。好，跟住邊個主持啊？仲有 嚇。咁啊， Donna有啲人話佢好似有啲機，因為上次佢都係即係俾新同盟戒票係嘛，今次冇戒啦係嘛， 係啊， 咁就上次都要輸102-200啫嘛， 啊， 嗯， 咁啊視乎究竟佢擺咧時間喺花生台多定係落區多咯， 咁呢期梗係落區多， 喂呢期又冇意義㗎，你最緊要就係上一次選完之後攞幾多嘛，大佬係咪？ 咁啊，佢有一樣嘢就即係佢強項嚟嘅，因為佢係有一種叫做係即係佢係即係 親和力 OK 嘅，即係一種柔性嘅親和力。咁呢個好重要嘅，其實你對於嗰啲街坊嚟講，一啲中年師奶呀票嚟講呢，其實好緊要嗰啲係。 因為佢爽朗啦、 啊。你代表一種家庭價值㗎嘛，係咪佢覺得你喺度傾到偈㗎嘛。咁係有即係其實係可以攞到飛嘅，其實係。咁、我即係嗰區我唔熟啦，係咪我又冇落過去啦，咁我唔知個情況點啦，就。咁但係以你 我嗰次問佢，佢做搏擊會之前，佢同我講話，誒、欸，我話你又選啊？佢話選，上次我輸100-200啫嘛，咁我唔知啦，有冇記錯啦？但係佢話輸好少啫嘛，點解仲落去啊？咁樣 你冇記錯，民建聯嗰個贏1300，新同盟攞1200，佢攞1200，咁其實每人輸100俾佢嘅啫。 咁今次你唔爭，咪有機會贏咯？ 係啊，因為嗰度真真正正泛民票倉嚟噶嘛。 咁所以希望我哋主持即系醒醒目目攞翻个位翻嚟啊，大佬！喂，仲有边个？ 仲有阿 Sam 啦 ，Sam 咪头先讲咗啦，系咪？ 挂啦，我觉得佢挂。 咁啊， 佢对付嗰个陈才喜嚟嘅 AV 人啦。 AV 人咧，我就觉得系 一啖犀利。 咁但系建制派自己插票啊嘛，自己插飞啊嘛，问题。 AV 人，我觉得系有危机嘅。 咁啊有，起码有啊，即系你就算你攞唔到，攞即系你有个热狗唱衰佢啊嘛。 你都好煩㗎嘛，喂得即係難聽講就叫勾下勾下啦、即係扮斯文扮君子，咁你咪係咁俾人喐喎。 咪但佢相對於阿歐軒嚟講，佢蛇龜喎。 咁啊，梗係啦。 即係我哋嗰陣時話佢搞個即係選舉論壇，咁佢自己耍手擰頭，喂益咗佢喎，大佬。 跟住自己又走去上台喎。 咪咯，顶佢！ 屌，跟住俾阿郑鸿泰系咁插喎，大佬！ 屌，然之后人哋咧就热狗嗰边咧，即系热血时报出个 post 咧，就话点乜完胜佢啊，大佬！即系你自己又唔敢搞，喂，欧轩系唔系啊？自己都话搞咗先，然之后去即系邀请嗰个咩嗰条友叫咩名啊？蔡文龙啊，点乜鸠啊？ 唔系唔系，黄润基，即系我哋笑佢成个萧生啊嘛，吴天格斯啊，白框眼镜嘅萧生啊， 系嘛？即系咁样样。即係喂， 唔係啊！所以歐樂軒嗰次我咪焗佢咯。佢話佢啲咩助選團同佢講，唔好出席論壇啊！你蝕底，阿哥，你有冇搞錯啊？你自己做現任係嘛？你又唔係話即係講嘢真係太差，有乜理由唔理唔應戰啊？如果你萬一你唔應戰嘅話，你俾熱狗唱你幾大件事啊？乜嘢助選團嚟噶？係好彩，佢真係聽我哋幾條友咧喺度揶揄下佢之後咧，即時咧 真係做。 真係走去做，話跟住係咁，而家冇狂派單張。如果我係佢咧，狂派單張啊，話熱狗唔敢應戰啊，你連選舉論壇都唔敢去，你唔好淨喺 Facebook post 先啦，大哥。 唔係好好笑，佢仲要喺匪類嗰邊講，就係話咧嗰個咩熱狗啊，黃潤基同佢講話，唉。你 扮到成个阿基拉咁样嗰条友， 不如你退党啦，你退民主党啦，嗱，好似啊教主教落 就是话喂四面受敌八面威风，就背翻个教主金句去说，就同佢讲等，即系好似好似你以为你自己牧师咩？你以为你嗰个真系真系？ 不过佢都危险噶。点解我再 你话咩啊？嗰个黄仁基啊？ 唔系啊， 欧乐轩本身好危险啊。 因为佢上次都系好似赢百零二万票到啫嘛，系咪、啊？上次嗰、人力系更差啦。今次人哋補咗咁 Q 耐，上次係臨尾先落去。 唔係，但我聽阿黃潤達，黃潤達講咧就係話咧，咁佢係咁頻頻拜神咧，原來係因為借鑑阿陳雲，因為陳雲咧嗰啲即係叫做嚇嗰啲迷信啊，即係嗰啲叫做係即係求神拜佛啊嗰啲咁嘅嘢咧，係搶到呢啲叫做係基層飛。咁咁佢個區裏邊有冇咩基層咧？呢、這個問題。 喂，佢點解轉得咁快嘅？佢之前講緊即係每區拜一個神嘅原因係在於佢要了解每一區嘅文化。 係咩？ 係啊， 唔係佢話見到因為阿陳雲啦，即係佢成日話佢自己拜呢、這個即係呢個咩金咩金翅鳥啊？ 大鵬金翅鳥， 大鵬金翅鳥 work 喎，吸到見即係基層飛。 喂，但係咁你講起陳雲。呢一樣嘢，喂佢即係今次食住個勢，佢隨時可以即係助選之餘，即係幫熱血助選之餘，仲可以即係挑戰立法會嚟㗎。 嗱、就幫佢宣傳下啦，係咪？佢就話今個禮拜啊嘛，係嘛？ 嚇！ 就去呢、這個 weekend 唔知邊日啦，就話去呢個嶺大門口就抗議啊嘛，成班熱狗 嚇 啊，就話即係抗議呢、這個 鄭國漢， 鄭國漢就呢個打壓佢言論自由。 今個禮拜去啊？ 系啊，咁啊，但系黄杨达咧事先就讲明啦，就不惜咧就呢利用呢、這个即系即系牺牲吓呢、這个陈云嘅交籍而打死左交，就等呢班人咧就唔敢出嚟撑佢。 不过咧，佢哋而家咧去到一个势咧，我都开始同意阿 Tony Choi 嘅，就系咧同佢喺雨伞运动嘅中后期咧，系争好远。 系咩？ 你谂下， 佢一跌得好犀利啊！而家 喂，陈云呢单嘢。老实讲，如果佢真系执到呢个议题嘅话，冇理由唔食佢相啊嘛。 系， 而社会上系完全系冇回响，冇人睬你， 冇人回响佢。但系佢主力嗰样嘢就系因为佢一开始就讲到明系，啲左交就喺边啊嘛。即系其实佢唔系加压喺呢个阿 郑国康度，而问我哋做咩啫？ 唔系咯，咁我哋又唔系咁权力， 即系正如陶杰嗰个 logic 啫嘛。系咪？虽然我话佢有少少道理，即系如果作为自我反省嘅时候， 系。 喂，但系你冇理由问，喂，点解中东嗰啲人死嗰时候，你班粉肠唔理；法国人死嗰时候，你系个个换头像，唔可以咁噶嘛，大佬？呢个世界边系咁嘅 logic 嚟嘅？因为嗰样嘢我唔做，所以下一样嘢我都唔做啊！ 嗯， 吓死你啊！喂，讲翻何俊仁啦，我就觉得咧，佢咁样混战咧，就未必一定系差得晒，好紧要。因为点解咧？话晒佢上一次嘅对手又出，嗰、那个咩何君尧又出， 沈锦添嗰个 吓。即係成班人都即係同佢咁樣混法咧，即係對一個知名度高喺嗰度做現任嘅議員嚟講咧，係有少少傻嘅。 嗯， 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問我民主黨三個，即係我哋花生台做節目，何俊仁好啲，歐樂軒差啲，呢、這個就係我嘅研判。阿昌有機會偷雞，阿 Sam 就瓜梗啦。啊，即係呢個就係我賽前總標預測， 唔 係 五個主持咯。唔系四个，真系五个， 系啊，妖你数极都数唔到，因为你数极都系数四嘅节目嘛。其实一个节目有即系两个主持噶嘛。 系 但系我今日咧仲想带另一个问题，就系咧区议会选举阿爷今次放轻嘅原因咧，其实佢都有个研判嘅，就 系 如果今次赢得太紧要嘅时候咧，对于嚟紧嘅立法会选举咧系未必有利。因为对泛民嘅支持者嚟讲咧，我惩罚你一次够噶啦， 阿叻咗。 同埋第二 alert 咗啊，阿龙真系讲得啱啊，系两样嘢嚟嘅。第一就系、是、就算我对你雨伞运动几咁不满都好，啊你阻住晒我啲生活，阻住晒我条路，或者俾啲藉口人哋屌柒你都好，其实呢个系藉口嚟嘅啫，俾人闹嗰啲吓，即系话阻住晒旺角嗰啲咁样。因为我而家有啲街坊都有同我联络，咁佢都有咁讲话，啲地区啲街坊确实系讲呢样嘢，即系起码佢宣传紧呢套嘢啦吓。咁啊惩罚咗一次，仲惩罚咩？第二就是如果见到泛民的选民输到一条街咁样， 全港山河一片红，呢个是一个警号嚟噶嘛？ 咁跟住下一次立法会选举咧，应该会还俾你。所以阿爷今次咧唔系谂住咧赢到咁准咯。 嗯， 同埋一来就摆平到即系建制里边嘅一啲嘅矛盾啦。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当你冇一个权威嘅建制嘅领导人嘅时候， 就一定係擺唔平嘅，大哥。喂，點解唔係我自由黨出啦？點解唔係我 新 同盟？ 喂，新民黨。 新民黨出啦，大佬。係嘛？點解唔係我工聯會出？咁嗰啲要實爭㗎。跟住你嗰啲地區利益點擺平啊？係嘛？咪兄弟爬山咯。 咪等你自己喺度隻抽隻咯，係咪？ 係啊，然後再自己中聯辦再整個表出嚟啊嘛，話要倒票俾邊個啊嘛。 所以我觉得佢其中一个关键咧，今次嘅选举里边咧，系唔系谂住赢到尽嘅原因。第一就系觉得个势好啦，第二就系觉得赢得太尽，亦都可能系对嚟紧嘅立法会选举不利。 好，喂，咁原本你想讲阿陈云啦，咁你话真系好 Q 担心佢，即系话会选呢个立法 会啦。又讲， 唔系啊，你头先即系头 先 讲噶嘛， 讲少少。 啊，咁你未讲嘅就系话咁佢喂，有啲人就話你不如犧牲佢教籍啦，係咪？打咗交資源，你冇個教籍，你咪去選咯。 嗱，我自己嘅諗法就係、是，有一次我都同阿 Tony 咧，即係對我話就呢個問題。佢一次真係問我，佢話你真係覺得陳雲有機會贏咁樣？我話真係有噶，點解咧？喂，上次我唔係戲言嚟噶。如果陳雲冇咗個教籍嘅話，其實係幫佢加多個光環啊嘛。 但我覺得佢 唔係好似個個好似我哋花生台咁，大家留意得咁清楚，佢噏個強姦論啊、鎮壓論嗰啲嘢噶嘛。 我覺得佢話有光環還有光環，即係都未至於話可以幫佢換到一啲選票。 唔係，嗱，你聽我冷靜同慢慢咁分析先。第一，成個本土嗰個意識同埋氣氛喺香港咧係越嚟越高漲。呢个系事实嚟，点解陈云会冒起呢？其实系建基于呢个社会客观嘅背景嘅温床嚟噶嘛，就系本土意识嘅高涨啊嘛。 唔系，系 因为我哋痛恨共产党，包括痛恨埋啲人，再加上即系就要走独善其身呢条路啊嘛。 但系你去投票嗰一刻，你就谂呢个人系咪 electable 噶？ 唔系你投啊嘛哥。如果阿爷要放佢出嚟嘅话，佢个作用系乜嘢啊？佢就想去贏， 咁所以就係話咯，即係如果佢 佢變成係點咧？我估計就係鐵三角，係黃毓民、黃楊達、 係 陳雲，個作用喺邊度啊？你成個泛民散曬㗎啦， 咁所以咧， 因為佢左右夾擊你啊， 咁所以咧， 本土派加老共， 你睇翻阿爺咧，或者中共咧，佢係咪想搞一個叫做係玩天敵嘅遊戲？即係喺立法會裏邊揾三個泛民嘅天敵。咁佢制衡你係咪？即係以左交嘅名義， 過謝偉俊嚟同你玩， 以打左交嘅名義去制衡你。 effective 過梁美芬嚟同你玩，係 effective 過民建聯加工聯會加呢一個嘅咩自由黨加咩工商專業聯盟之如此類嗰啲嘢嚟同你玩。即其而家呢班建制派咧，繼續做翻佢投票隊嘅角色，但係佢可以借呢個所謂嘅本土派嚟制衡你。如果佢喐得佢教籍，有啲人話：喂，咁佢等佢輸幾百萬都好啊！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唔 electable 咁，會唔 electable 啊？ 即係起碼有把握先會出。 梗係有啦，唔係我哋啲票啊嘛，唔係一般泛民支持者啲票啊嘛，我估計就 是、簡單嚟講就賭票俾佢咯。 共產黨會唔會引火自焚啊？即係如果你咁做， 我覺得咧，佢而家就喺度攞緊一個平衡點。喂，你再敢俾黃楊達、黃毓民同埋陳雲咁搞法？一发不可收拾嘅，即使我搞掂你三兜友都好，叫你两三个收皮，你三个实收啦，见钱开眼系咪先？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成个所谓建国独立嘅意识抬起头嘅时候， 哦， 就好似台湾咁啦。嗱，你嘅目的其实好简单啫，你想打巢班，即系主流泛民啫嘛。你一路以嚟都系想制造呢样嘢噶。嗱，我本来六四黄金比率，我四你六。搞你唔掂，咁咪揾一啲你哋陣營裏面貌似最激進嘅力量嚟打翻你轉頭，咪最 effective 㗎？ 唔係，其實我覺得最 如果你係阿爺，你都敢操盤啦、 啊。唔係，我知你頭先就係話咧，佢引火自焚嗰樣嘢咧，就係話你揾一個叫做本土派或者城邦派嘅代表出嚟，咁個城邦派嘅代表，就算佢自己腐敗咗，即係或者自己係即係腐敗咗都好啊， 或者收皮啦， 係即係起碼嗰個意識係會抬頭。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咧，佢自己示範咗有一個本土派嘅一個代表走出嚟咧，腐敗俾你睇嘅話咧，係會令到啲選民咧係對本土派又好，和理非非又好，勇武係咪好？ 系对所有嘢都彻底失望。咁变咗咧， 啊呢、這个系另外一个 effect 啦。呢、這个就系令到香港人彻底犬儒啦，就系、是、话无论激进又好，激进路线又好，和理非非都好，冇嘢系 work 嘅。而事实上，点解热狗 搞咩咧？ 从来都输俾你睇，而唔怕你周围唱咧，就因为佢话俾你听，喂，系冇嘢系 work 噶。你搞嘢系冇用噶，等于就系上次啊呢、這个啊黄台阳系嘛，即系啊院长都讲过啦，就系话喂你有啲咩值得你搞噶？喂，其实呢个世界喂你都唔明白个现实就系咁邪恶噶啦，你去唔讲呢阴暗面，咁有乜意义？喂，大佬，即系你社运嘅嘢，喂。你就係唔承認陰暗面，你就係要擺，你就擺脱呢樣嘢，你先參與社運嘛。但係佢就要話俾你聽，世界就係邪惡嘅，弱肉強食先至係事實。咁如果陳雲或者本土派佢有咁嘅示範作用出嚟，就係話，喂，所有嘢都唔 work 嘅，令到即係香港人好似走翻日本以前嘅舊路，就係話，喂，社運就係失敗嘅。 唔係，所以我喺度諗一點嘅，就係話其實。除咗佢要製造呢三個人入去立法會，嗱，我覺得第一個要阿爺要考慮嘅一個問題就係咧，一發不可收拾呢一種嘅本土意識嘅抬頭啦，同埋你係咪真係能夠即係 壓得住？ 壓得住有錢使得鬼推磨呢三條友咧？我係有疑問嘅，即係我覺得佢喺度計緊呢一條數。嗱，你以往得一個黃毓民就不成氣候，成個泛民咧都係唔妥佢嘅。当佢生翻咁样，系咪？当佢生飞枝咁样，系咪？完全唔敢唔会埋去嘅。其实佢开始已经咧系冇咗个泛民嗰个嘅身份喺度。咁你仲容易对付？好啦，如果你加多两个，变成三个嘅时候，变成一个本土嘅力量嘅时候，当佢有毛有翼嘅时候，系咪听你之笛咧？咁呢个系阿爷要衡量咯。嗱，佢當然由頭到尾 ，from start to finish， 都係會喐住呢個泛民主派為主要嘅攻擊目標啦。其實佢近呢幾年都係噶啦。你有幾時見佢批評過呢個民建聯、工聯會噶、建制派噶？好少噶嘛，係咪？講我個名仲多過講嗰啲有啦，大佬，係咪？好啦，當你有毛有翼嘅時候，佢真係會飛嘅喎。第一，問你攞多啲著數咯。 係啊，係啊。 问你阿爷攞到啲着数咯， 加钱啊， 系加钱咯，即系尖沙咀嗰阵时候咁啊，点解咁样走法啫？收水啊嘛，大哥，总之我哋摆嗰几个地点啊，扑街，原来有钱收，冚家拎，原来 唔系，但系我觉得阿爷其实佢系立体地系去控制呢班人嘅，因为其实佢除咗俾着数你之外咧，佢亦都会攞一啲罪名去牵制住你嘅，譬如就系话后 面拉住你， 系啦，黄仁达佢自己本身有53条控罪啦，未处理啦。阿郁敏佢自己有掟杯事件又未处理啦，系咪？然后我亦都可以攞呢啲咁嘅罪名去牵制住你，咁所以咧，佢自己喂中共系咪话可以俾佢予取予攜咧？ 唔系啦，未必嘅。所以咧，你睇个关键喺边度咧？如果佢坚告阿鸠达53条罪， 即系同你反面嘅话，我就会告鸠你噶啦。 喂，你都算都冇得选啦， 旨意反骨啦， 你冇得选啦，选条毛啊你，系咪？是但中一条你都大镬啦，我就算判你。半年監禁不過緩刑，咁你都死啦！今次你唔使鳩坐啦，係咪？咁你唔使選噶咯噃。 係啊， 陳雲好簡單啫嘛 ，keep 住你嘅教職，我估你都唔會去選啩。 唔係佢而家有教職，梗係唔選啦。冇咗個教職走去選之後，然後你再俾翻個教職佢，咁佢會點樣咧？ 唔係，所以我頭先有一點咧，我要補充嘅，即係話阿爺如果想去贏嘅話，嗱我估計咧就係呢班咁嘅本土派咧喺咁嘅政治形勢裏邊咧。點都會有5-8% 嘅選票，咁你如果揀新界東同埋新界西咧，咪啱好 fit 嘅噃，其實。你唔好揀九龍東、九龍西嗰啲喎，因為門檻高啊嘛，大哥。喂，你再加倒少少飛埋去，搞掂㗎啦。點解謠傳？最近我睇新聞啦，就話其實都唔係謠傳嘅，講好耐㗎啦，黃老邪會九龍東啊嘛，因為佢嗰度有學佬飛㗎嘛，我估計起碼有萬零㗎嘛。即系话同你攞万零嚟砸底嘅，屌你咪同工联会差唔多，大哥。喂，但系学佬飞嗰啲系咩嚟噶？背后系边个控制噶？咪爷咯，你估真系因为同你系一齐学佬啊，大佬屌，大佬讲利益噶嘛，大哥系嘛？边个系先系阿主人啊？ 邊個後面指揮。喂，所以我覺得而家個局勢呢，唔好只係睇區會選舉啦，嚟緊個立法會選舉呢都係好微妙。但我自己的立場咁好簡單嘅啫，唉，你等佢包仔贏下先。你開始對佢有期望，跟住投咗票俾佢，跟住佢乜都做唔到嘅時候，先至係我哋翻身嘅日子嘛。而家我哋硬去冇得同佢捻嘅，好難捻嘅。 你覺得要輸到盡先？ 係啊，即係用翻佢啲邏輯啊！我等咗呢本土派、啊， 自豬死地而後生嚟啊！ 自豬死地而後生，等呢座等呢本土派上下戰場先啊！我睇下你嘅場仗點打啊！睇你打得咩花招出嚟俾我看、啊。 如果阿楊子係咪阿中出楊子？去到最后尾， 佢真系赢咗嘅话， 佢或实我唔会佢哋赢， 唔会啩呢、這个？ 佢少过42都好样衰喎，其实 呢个我估唔会啩，大佬、啊。不过我估另外一个人咧，即系除咗我哋花生话晒，做我哋嘉宾啊，冯检基咧就好危 嘅，系嘛？ 阿基就真系好危， 系嘛？因为而家阿边个开始搞啲异域运动啦？ 喂，好简单啫嘛，你上次都系赢嗰百零二百飞。黄仲奇即系亦都做我哋嘉宾啦， 吓专登上嚟即系唱衰佢， 吓 系嘛？仲有阿文汇报即刻报道， 但系我估佢点会攞唔到二三百飞啊？你冯检基点会唔谂啊？ 吓， 所以阿爷咧而家连呢一啲嘅，即系我哋认为窝窝妥妥啊，即系完全系冇威胁嘅温和泛民咧，你都咁打击嘅话咧，你嘅战略咧其实已经系越嚟越乱，同埋越嚟越危险。 唔系佢咁样。打咗冯检基落嚟，仲有咩人选超区咧？泛民嗰度， 喂，连冯检基咁温和嘅人，你都搵人搞鸠佢，系、咪？令到佢赢唔到个位，连佢超区都冇得选。 咁所以我觉得， 咁佢点算咧？ 所以我觉得你温和路线系彻底破产咯。即系我唔明白，所以点解？喂，阿鸠毛头啊，即系或者嗰啲咩 钱啊嘛，鸠毛头嗰档嘢，你唔知。 唔系咁，所以其实你牌面上面系冇道理，系行一条温和路线、欸。 但系我应该咁讲，即系对阿爷嚟讲，鸠毛头、冯检基、何俊仁嘅温和路线咧，系、其实有层次之分嘅， 系嘛？即系 有高低之分。 王成志嗰只系最样，就系、是、最 cheap 嘅， 拗路啊嘛，佢嗰只。 嗰只系博选嘅啫，但系咧，我觉得佢可以接受鸠毛头嗰套咧，系即系汤家华嗰套啦，系唔使讲粗闹佢啦，嗰套嘅温和路线，佢比阿基嗰套咧喺阿爷嘅角度系好少少，我觉得 系嘛。 如果而家我对个形势嘅判断，我觉得好啲咁多， 唔系分别喺边？ 何俊仁嗰啲就鸠嘅，净系而家当你系即系臭四嚟噶啦，已经系老实讲，系嘛？即系佢系其实民主党系卫生巾嚟嘅啫嘛。 咁你仲支持佢三跑？ 民主党是共产党的卫生巾，我讲话俾你听。 咁、你仲支持佢三跑同埋创科局？ 佢哋唔认啫嘛。2010年啊，你走咗去入去中联办，同佢做咗个咁样嘅deal啊，你乜好处都冇翻嚟，话俾你听。喂，共产党呢一条数我真系唔识 啊。咁 喂，我真系唔识点同佢计啊。喂，你叫得佢走沟通路线，放弃唔去公投，你冇理由唔俾翻啲数佢噶嘛？喂，政治上。嗰班人唔系为钱，都系为咗个位啫，大哥。你民主党嗰阵时候做咗十几席好似话，屌唔知九席好似系，屌跌到去得翻五六席。 哇，真系折鸠到啊！ 你叫佢过你嗰个政改方案，咪找屎，大哥。 真系灭顶嘅原因全系。 唉，所以我今次咧，我睇何俊仁咧系有危，但系好过欧乐轩咯。因为欧乐轩呢一代人咧，佢发觉咧罗建熙又好啦，罗兴嗰啲，佢都要剿噶啦。即我都私下同欧乐轩讲过，唔系你唔系今届输，可能都下届输嘅，你咁搞法，大佬，佢日日抱住你，系嘛，揾个再勤力啲嘅，你咪死得你咁样日日翻个地区，你唔使理其他嘢。 系啊，而且系如果佢即使赢埋呢一届，下一届佢咪划界将你所有嘅选票划走晒啊嘛。 系啊，同埋佢要收购啲庄脚，共产党而家要好叻噶啦。 咁你仲使知出嚟选？ 系咪？所以啲人成日叫我，诶、哎，选翻区议会，屌你选嚟做咩？睇下我做咗廿几年啦，屌！系嘛？即系赢就赢过，但系个问题就系佢收购你啲庄脚嘅手法啦，已经唔系净系钱嘅问题啦嘛，而系已经系靠关系、靠逼迫噶啦嘛。 逼迫 喂，区议会选举，佢只系攞到你一个庄脚，已经唔见到百几二百飞，攞两个庄脚系五六百飞，来回系一千票啊！你可以由赢一千票变翻输翻一千票啊！俾你听，随时可以。 喂，你原本谂住讲呢个新移民、新选民嘅问题，咁你冇讲到，大佬真系。 我就系本来系想讲呢个问题，不过有机会下次再讲，细心分析一下，究竟泛民喺面对呢啲 冇噶啦，下个礼拜就系即系揭盅噶啦。 咁啊，加少时咯，屌你系都要讲咧就好，你嚟啊，曹总 嚟啊，咁你咪话即系而家我讲少少啊，因为吓即系 时间关系， 时间关系啦。咁啊，其實呢個立場就見到而家咧，其實而家啲新嘅票源其實絕大部分都係叫做係一啲新移民嚟嘅。咁啊，以呢個觀塘係咪即係雙彩村啦？即係所謂雙彩就係邊雙彩啊？龍 哦，呢、這個彩運唔係啊，係彩德同埋呢一個嘅彩福啊。 啊，咁好多都係所謂嘅新香港人嚟嘅。咁啲新香港人咯，即係其實如果你話講翻，即係十年嚟，即係都係即係好似話佢唔係即係香港出世嘅， 唔係超過五成七嘅人，佢哋全部都係喺中國內地過嚟。 係啦，中國內地過嚟，咁啊而且好多新移民啦。咁而家佢喺呢邊咧就喺度不斷咁樣組織緊一啲社區組織，就譬如好似新家園協會啦，咁呢啲咩社工團體嚟嘅好似係， 係啊， 咁啊係咁喺度派福利啊咁樣，但係派福利嘅同時間咧，咁喂咁佢有兩個即係榮譽贊助人，一個就係梁振，一個係張曉明，屌呢啲咧就擺撚到明啦，就用公權力啦。就去拉票嘅，老實講係。 唔係我點解叫大家，即係我分享咗呢篇文啦，喺我哋嘅 group 裏面，我就叫大家睇下。就今晚本來我真係想講嘅，其實你要詳細研究緊咧，共產黨喺未來選戰嗰個策略究竟點？大家都知道我哋出生率已經好低嘅，咁其實我哋嘅人口補充咧，只有靠新移民。但係泛民咧係絕對冇咁嘅資源咧去做呢樣嘢。 唔係，所以我又唔贊成啊連月爭嗰篇文啊嘛，就係、是、時間喺民主呢邊啊嘛。因為其實講真，你嘅招數係唔夠中共全面啊嘛。 你諗下呢個新家園協會，佢真係由搖籃到墳墓嘅。你睇下佢嗰啲 posters 啊，你睇下佢嗰啲宣傳啦。你有廣東話班，有英文班，有幼兒班。系咪嚟到咧又送张中国移动嘅电话卡俾你？如果你入会嘅时候，跟住你个细路要搵学校啊、读书啊、你家庭嗰啲问题啊，点样适应香港？喂，呢、這个我哋泛民主派冇得斗。喂，但我哋讲咩政策？讲咩咩新香港论述系嘛？嗰阵咩夹新论嗰啲？喂，已经唔系讲马子嘅事嚟嘅。喂，呢啲嘅关系票。我而家仲系用專業社工同你搞，因為點解咧？共產黨點樣研判呢？根據呢一篇即係爆內幕嘅人士嘅分析就話咧，佢有兩個 area 佢哋走唔到去嘅，即係除咗法律界之外咧，就係、是、社工界同埋教育界。 嗯， 因為呢啲係本土香港人 咧。哦，咁而家搞呢個新家園協會咧，就係、是、呢個社福團體咧，就可以攻破到呢個泛民嘅一個即係、就是、壟斷啦，係咪？你意思係？ 而佢嘅搞嘅社區嘅工作。其實是 effective 嘅，係咧。我哋一方面我哋歧視啲新移民啦，係咪？有時我都係嘅，我都發覺我自己即係都猛憎噶嘛。你去到大家樂好、大快活好，係嘛？明明我已經講咗我要食咩嘅，又再問一次，跟住又點錯單，因為佢又聽唔清楚我啲廣東話，我又聽唔到佢問乜問題。 欸 我都會發猛疹噶嘛！ 而家土伯嚇，你提醒嗰樣嘢喎， 即係我都冇乜包容性咩？有時係 咪？唔係嗱，其實咧，佢哋只一。其實等於就係話，中共其實係兩隻手去處理呢啲嘢，就係話一方面咧，佢係培植緊一啲叫新移民嘅團體，即係一個社福團體，係專針對或者係專服侍呢班即係新移民嘅。但另一方面咧，即係喺舊香港人嗰邊咧，就係咁撥火，就係話你要即係其實要仇視呢班新香港人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長遠嚟講，新香港人嘅人口增幅。是会跑赢呢个旧香港人嘅。咁如果即係呢个旧香港人係不断去仇视呢班新香港人嘅话呢，其实係令到呢一班新香港人呢班新移民呢，佢哋嗰个向心力係会加强，因为我哋被仇视，咁所以我哋要更加投呢个建制派嘅票。 冇错。我觉得最危险嘅一样嘢，人哋已经唔係福利主义嘅问题。而根本係背后一套意识形态嚟同你斗。嗱，如果你继续呢 ,facts 俾我呢篇文嘅人呢，即係掟主場呢篇嘢俾我嘅人咧，其實就係咧成日掟呢啲嘢過嚟嘅，就話要堵截啲新移民啊，話唔可以俾繼續俾佢有150個嘅名額啊，甚至乎即係好憎老共之餘，仲好憎呢度啲人嗰啲蝗蟲啊。 咁但係情緒上面呢班新移民咧，就會報復你班舊香港人啦。 Anthony， 你 講中咗答案。嗱，呢個就係我哋兩個方向上邊咧，我哋係完全輸曬俾人嘅地方。而我哋人口係越嚟越少噶嘛。我哋係即係大支嘢啫，我哋所謂嘅 opinion leaders 啫喺曬我哋呢邊啫。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一去到選舉嘅時候，係會輸俾佢。 但係篇文其中引述阿葉建文有一個研究顯示，其實 你講你講， 其實好多嗰啲大陸新移民，佢哋都對於咩反對23條立法啦、普選行政長官、平反六四都即係都會有佢嘅意見喺度。 呢個當然存在變數。 咁當然唔可以鐵板一塊，即係你唔可以話就算去新家園協會嘅人。去攞福利、攞服務都好，喺政治立場可以區分翻出嚟，但係呢個係多數定少數咧？越走越遠嘅時候，係多數定少數？ 係 咁，但 係你點樣即係？ 但係同時間咧，佢自己就有一個 figure 去即係 support 佢呢、這個即係論點嘅，就係話喺呢個喂，如果你喺呢啲咁樣嘅即係圍村區啊，即係呢啲叫做係嗰啲圍村嘅選區。 系啊，即系屯门啊， 全部都系本土人嚟嘅，全部都系香港，即系土生土长香港人嚟嘅。但系佢哋咧，亲建制飞咧，那个比率咧系去到九成嘅。咁但系咧，佢唔知好似另外就揾咗一区，就系、是、新移民，即系占七成啊嘛，系咪？ 嗯， 嘅一个选区。咁但系咧，佢哋反而咧系会多啲比率系俾民主派嘛。 系啊， 同埋咧，你知唔知啊？其实中联办咧，即系。插你一句咧，佢喺做呢啲咁嘅新移民嘅工作上面咧，已經係做到水銀射地 嘅。係 係係。你唔知嗰陣時候，我後尾先知啫。我哋後尾先發現咧，就係嗰啲所謂嘅居留權組織，無論係親建制又好，即係親嗰陣時候泛民同我哋嘅長毛出嚟，即係反對呢一個人大釋法嗰班咧，其實咧中聯辦全部溝曬嘅，嗰啲身份證好多係佢哋發嘅。嗯，即係佢俾 approval 佢啊。 嗯， 表面上。咪最後尾佢即係例如施君龍嗰啲 case 啫嘛，係、 咯， 其實背後喺幕後操控緊佢哋噶。 你講施君龍有鬱敏嘅朋友喎，佢老朋友 喎，係喂，所以其實我哋係危險噶，即係你用 Anthony 頭先你嗰個講法嘅話，嗱、一方面你潑我哋嗰啲本土派，潑我哋啲泛民去對抗呢班新移民，包括我哋自己即係不其然。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有時都有啲歧視嘅成分喺度啦，係咪？即係頭先見我舉個例子喺茶餐廳，即係佢又講唔清楚，我又喺度即係猛整咁樣。喂，另一方面，佢加強咗呢班人嘅服務，而我哋嘅人口根本係補充唔到嘅。咁跟住我哋咪輸到撲街。 嗯， 係咪啊？即係我一路都冇懷疑呢條線，我只係話喂，我哋喺度屌啲蝗蟲，令到大陸人好憎香港人，當香港嘅民主運動係一個獨立運動，諸如此類嘅嘢。 本土派嘅選舉陣線咧？即係如果你話以熱狗為主啊，加埋城邦派咧就係鳩搞嘅，但係 製造無力感 係啦， 製造無能感 係啦， 繼續製造大家要移民冇撚搞嘢嗰種感覺 係啦，即係我成日都講啦嘛，你製造無力個香港人咧係徹底神文化， 同埋製造無力感嘅方法， 咪就係犬儒咯， 將個目標定到天咁高 係啦， 根本你係 狗做一樣嘢咯， 永遠 achieve 唔到嘅 係啊。 讲完嗰条友自己都做唔到嘅， 系啊， 跟住你听，你又信，跟住发觉去实践， 咁所以睇下咯， 仲要付出代价， 今个礼 又要坐监， 今个礼拜六你 认罪嘅时候要俾人笑， 系啦、啊，你今个礼拜六你热狗话冲击呢个领大啊嘛，你咪睇佢搞啲咩出嚟咯， 今个礼拜六啊， 好似系啊， 唔系礼拜日咩？ 礼拜日投票嘛，咁我断估佢都唔会话即系喺投票日去搞啊。 佢系借呢个冲击领大，即系为自己做晒， 当造势大会。 咁啊，当应该系礼拜六啦，系咪？ 咁啊，要搞大镬啲喎。如果我系佢嘅话， 嗱，咁所以咧，嗱，如果你话你话 南嘅校徽都可能要崩咗咁滞喎。 你话要你话要著书立说啊嘛，即系要讲呢个热狗失败六啊嘛，系嘛？ 系。 咁所以你啊嗱，听日咧， 你讲我啊？ 你话要著书啊嘛？ 系啊系啊，我要搵你阿昌嗰啲帮手噶，大佬。 你咁善忘啊，大佬。即系喂，所以听日咧，即系嗰、那个唔系，即系礼拜六嗰场大战咧，其实系要记录在案嘅，其实系。 即系失败六啊嘛，系嘛？ 系啊，即系 郑国汉唔落台 啊， 系嘛？ 啊，郑国汉唔落台，你唔好走啦，大佬。 唔系我唔天天来咯，屌、啊、你真系。 系咯，你又唔好退场啦，系嘛？即系你唔好散水啊，哥。 喂，好啦，喂，今日 系啊。即系 加咗好多事 咯，好啦，咁啊， 下星期再见，拜 拜。 沙 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